操场，一颗心呀晃呀晃，我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。 水头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 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戏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 谁去面对？